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考试将于本月14、15号举行。计划报考要求外语口试的专业志愿的统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口试语种为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今天301医院继续举办老年防跌倒多学科专家门诊体验活动，内容包括体验老年人跌倒风险评测，参观老年防跌倒多学科联合专家门诊，以及适老环境改善示范基地等。清明将至，市预警中心发布温馨提示，5号到7号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持续偏低，白天平原最高气温12到14度，夜间最低气温3到4度。5号夜间到7号白天北风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注意野外用火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影响，公园门区手机网络容易出现通信缓慢的情况，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游客来园前通过畅游公园互联网售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完成网络购票，截屏保存购票获取的二维码到门区直接刷码入园。市属11家公园的60个门区现已开通130多条网络验票专用通道，网络上最多可以提前5天购票。正在举行樱花节的玉渊潭公园将第一次在清明期间每天限流19万人次，一旦接近公园游客接待的最大承载量，公园将在第一时间在微博发布游园建议，在公园门区增加疏导力量，维护门区秩序。北京植物园从昨天起正式开通公交一卡通刷卡入园通道，来听记者继续发回的报道。 游客手持公交卡靠近北京植物园门区的刷卡机，听到提示音就是刷卡成功，和大家使用一卡通乘坐公交的流程是一样的，而且老年优待卡、残疾人卡都能在刷卡机刷卡正常使用。目前北京植物园门区共开放了6条一卡通通道，所有对游客开放的门区都可以刷一卡通入园。一卡通入园的收费标准与公园门票一致，桃花节期间北京植物园门票10元，目前只能购买全价票。北京植物园在今年春节期间开始一卡通入园试运行工作，截至上周，刷一卡通入园游客量已经超过公园全天售票总数的40%，网络售票数量也超过全天售票总数的10%。桃花节期间，北京植物园周末的购票人数在3万人以上，近1/3的游客使用一卡通入园，直接减少了10000名游客在门区排队购票，大大减少了纸质票的使用，既加快了入园的速度，又节约了大量的纸张，也大大提高了门区的安全系数。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收听。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槽和地面复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的过程，会影响到晚高峰和夜间交通出行。外出呢，请您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啊，气温是跳水，而且是十米跳台的跳水啊，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雪加雪或雪哦，这个雨加雪或者是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者是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我们进暖和的家里边聊聊家里边的事儿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 住在八七六 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边做客啊！这个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最近啊，这天儿啊变化的有点快， 嗯， 人家说，不是降温， 不是降温啊， 换季， 换季， 对， 换哪儿去？ 换回去了，换到刚刚过去的冬天啊，真是天儿比较凉，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穿点衣服，尤其早晚啊，真的是阴冷阴冷的。刚刚这天气预报也说了，雨加雪或者是雪， 嗯， 这最低温度、最高温度也就是十度，最低温度也到了零度左右了， 没错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身体， 嗯，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的家里边聊一聊今天咱们要聊的事儿， 聊什么呢？ 而且今天聊的呢两个话题啊，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听众发来的问题 哦。听众发来的，我们等于是帮听众在节目当中要解决一些问题啊。 没错，嗯，而且他们发的这问题啊，所有人基本上都会遇到。 哎呦，那今儿这节目要听就听着了， 真的真的，嗯，就第一个问题 啊， 你说你遇到过吗？肯定会有啊。 那确实这事， 除非你们家住独栋。 那当然不是了， 只要你住楼房，你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 是不是？ 是， 嗯，来，咱一会儿慢慢解答。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每周三都会露面的漂亮的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艳红。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欢迎艳红。这个今天咱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是一位听众是 GHDFS 发来的问题啊， 嗯， 这是发到我们的邮箱。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邮箱发送您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没有问题的。 邮箱是什么呢？ 住在全拼876@163.com， 哎，就是这个邮箱，随便发啊。他的问题是，家里边的隔音呢烂到爆，隔着五层吵架都听得真真的，请设计师帮帮忙，这怎么解决呢？ 隔着五层，比如说他们家在一楼，也就是上面六楼， 六楼吵架啊，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我觉得这耳朵是不是有点太好了？这个 一方面是耳朵好， 哎， 声贝有点高， 哎，另外吵的也比较厉害， 是。 还有一个，这可能是已经触及到他的底线了。 嗯， 平时可能也会有一些噪音干扰，因为你要说五层，嗯，可能说的可能夸张点啊，比如说是隔了两三层的， 嗯， 这邻居吵架呀什么的哈，嗯啊，这都可能听得真真的， 嗯。 有的朋友我看那个网上，我搜这个问题啊，网上好多都说这样的问题 啊，就隔音问题还是什么？ 最夸张的说隔壁叹个气我都听得着， 我的 感受到他的无奈。就是， 其实这个隔了五层能听到呢，大多都不是墙顶地的问题， 哦， 是门窗的问题 啊。 就说你门窗玻璃密封不好，它从这边传过来的。 哦，比如说六楼开着窗户吵架了，我在刚才在窗边喝茶呢。 那你开着窗这是正常的， 啊， 但是如果你关了窗还会进来，就说明你的玻璃那个密封窗框跟墙的密封性不好， 嗯， 它会导音进来。 哦，通过玻璃。 对。 那会不会就是找您吵架的？就冲您这儿喊。哎，是这样啊，咱们分两种解决方法。 嗯， 一种呢是像这个 DHDFS， GoHFS 这个， 嗯， 他们家呢应该是现在正在住了， 嗯， 是已经住进去了， 我已经装修好了， 嗯， 对。 但是现在我住进去才面临了这样的状况，我又不能说搬家，一时半会儿我也搬不了家。 嗯嗯嗯。 那我怎么通过一种某些方式我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家隔音不太好的这样的情况， 嗯， 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那情况就是 我可能现在啊，因为建筑质量也好，包括工程材料的问题，它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这个隔音的问题。 嗯嗯嗯。 但是正好我还没开始装修呢， 嗯， 我刚买的房， 嗯， 为了避免以后我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做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能够让它这个算是噪音污染能够减到最小。咱们先说它这样的。就是我已经装完了， 已经住进去了， 但是隔音效果特别差， 嗯， 我怎么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解决？ 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家里的隔音是从六个面过来的， 六个面，对 对， 嗯， 四个墙，四面墙加一个顶，加一个地，嗯，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六楼都能听到，隔五层，就是我说大多数是从门窗缝隙进来。如果说是隔壁探声器都进来，那就是隔断墙的问题啊。那你说楼上要导音，那说楼板薄的问题，咱们要分析说问题点从哪儿过来， 嗯， 再去解决它。 就是，噪音从哪儿来？ 对， 嗯 啊，你说从窗门窗呢，那这个很好的解决，窗子的密封你加上那玻璃胶重新打一下， 嗯， 玻璃和那窗框之间， 就现在我可以 重新来密封， 哦， 你或者是说啊，你说我这个我想做的更一步到位一些，我把玻璃胶给咔嚓掉，老的那种玻璃胶嘛，要不然我经常过几年就要重打， 哦， 我给它换成一种胶条， 哦， 就一种塑胶条， 哦， 那个挤在玻璃缝之间的密封效果会更好， 哦， 而且它还抗老化的情况比那个玻璃胶要好得多。 也是挤的是那种液体，但是它凝固 不是液体，嗯，它是有点像橡胶软的那种， 哦， 它是一个在那个玻璃槽里头挤进去以后 有点类似冰箱 膨胀 旁边的那种， 哦，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意思， 哦， 啊，这是玻璃缝，然后门缝也可以这么处理，就是玻璃冰箱旁边的那种密封条， 哦， 它是有一面是有单面胶的，咱们可以从某宝上去买，几块钱一米，非常便宜， 而且自己就动手弄了。 对，自己能很轻易的，你只要是把你的窗户把你的门边的灰尘清理干净就可以粘上。 哦， 它不影响比如说你日常的使用吗？比如说开门啊，开窗 啊，不影响啊，因为当然你要注意，就说你的缝隙要非常小，说我给它挤上我关不上门那不行， 嗯， 再说你门框缝隙大，当然你如果缝隙非常小你可能隔音也不会这么差了。 明白了， 嗯，它主要是缝隙大这个隔音的问题， 哦，好， 嗯， 先把门和窗户都堵上， 嗯，对， 哎， 嗯，这个是解决高层邻居的这种噪音。然后如果说地层说来自楼顶，是你上一层，你是一层二层给你从楼板传下来这种声音， 嗯， 那咱们一个就是说我已经装好了，我又不想重新吊顶，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楼上的邻居搞搞关系，从他们家解决解决， 嗯， 你送他一块地毯， 嗯， 送他几双软底鞋， 嗯， 是不是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嗯， 这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啊，嗯。这个因为老式装修大多房间里头是地砖的情况下隔音就非常差，而且如果说楼板比较薄的情况下， 哦， 他在楼上穿个高跟鞋啦，或者说孩子弹个溜溜啦， 嗯， 啊，这种就会那噪音倒下来的话，可不是在楼上的房间里听到的声音， 是 那是几倍十几倍的扩大， 是， 嗯，就这很烦。 尤其逢个年过个节的， 对啊， 咱们北方人呢又爱剁饺子吃饺子， 嗯， 哎呀，一到早起叨叨叨叨叨叨叨，这家剁完这家剁，这家剁完这家剁，哎呦，就跟自己家剁了一样， 打个麻将了， 对， 掉个牌， 你躺在床上你恍惚，哎，是不是我们家饺子快包好？醒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楼上有孩子， 对， 啊， 对， 像浩洋这样的， 嗯， 是吧， 嗯， 那我这样我还行， 这样像浩洋这样淘气的孩子 啊，对， 啊， 嗯， 现在呢也都家里边比较宠，买点什么滑板车呀， 嗯， 是吧， 嗯， 你像弹球什么的都还好， 弹个弹珠啊， 在家里跳绳， 拍个篮球啊， 在家里跳绳， 哎，跳绳啊，运动啊， 对， 我搁一跑步机啊什么的， 嗯， 上面都会有。 所以这块呢就是你只能给邻居家送去一个静音垫儿、隔音毡这种东西， 嗯， 其实你当你送过去的时候邻居也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嗯， 他们也会注意一些的， 嗯， 而且你人家说嘛，伸手还不打笑脸人，我都送礼物了你不注意一下， 就是就是就是，我原来楼上也是， 嗯， 那个时候我们睡觉轻， 嗯， 然后呢楼上呢与大哥起得特别早， 嗯， 六点多就起了，起了之后呢他脚沉啊， 嗯， 就是踩那地板啊，咣当咣当，特别沉重啊，而且 穿塑料拖鞋吧。 穿什么鞋我有点忘了， 嗯， 就感觉光着脚就也挺沉的， 啊， 就那种感觉。 嗯， 而且呢，大哥啊有咽炎， 嗯嗯， 早上起来嗓子不舒服，就咳拉了， 嗯， 啊， 我、嗯、 整个得五六分钟啊。然后哎呦，当时哎呦难受的不行。后来呢，我们就抱了一箱那个饮料 啊 上去了、嗯、我们上去了，我是您底下的邻居，哎您好您好，人一家也特别好。 嗯， 我说这个我跟您特别抱歉的说一声，我们啊有点睡觉有点轻、 嗯、 我们睡那屋吧，老听大哥特别早就起来了，然后而且捯饬弄半天，弄到就弄就人六点起来， 嗯， 就弄到七点钟，人就不弄了。 嗯， 我说您能不能跟大哥说说， 嗯， 跟姐夫说说，能不能稍轻点，人家也特别抱歉。然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们一定注意一定注意，您看你还拿什么东西，我说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单位发的。我就说我们单位发的，我们俩喝不完，您家有孩子，因为听见他们有练琴的声音，您家有孩子给孩子喝，我们就放那儿。从此以后我们邻居特别好，从此以后大哥起床一点声音没有。后来我 大哥是搬走了吧， 没有，我问大哥，我说哎大哥你怎么真的一点声音没有了，我们俩还都养狗、嗯、大哥说哦，你说完之后我现在下地啊都感觉跟踩着针似的。我说哟，别影响您， 嗯、 是多好的邻居。 是， 但这个真是你送他双拖鞋能解决一些 啊，真的呀。 因为他光脚直接在地道沙，他那种冲击力还挺大， 哐哐哦， 那缓冲一下就好得多。 好， 嗯，你这案例让我想起了我一个男同事， 咋的了？ 他老被他媳妇儿说，就是因为他穿塑料拖鞋，他走路又不抬脚，就踏踏踏踏、 哦、 啊，然后就那种摩擦声音。然后刚结婚，然后就被他老婆天天骂。 哦， 然后他说：“那我怎么办呀？我都30多年这样了， 啊、 我改不了啊。”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双圆底的拖鞋呢？”他说：“哦，对哈。 ”其实一个拖鞋就能解决好多 问题。对呀、啊， 是吧？ 嗯 嗯，好，这是来自楼顶的声音。 嗯， 楼下我觉得还好吧。 楼下还好， 是吧？ 但是楼下的声音就是你传下去的， 对， 嗯， 所以呢，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些， 对，这是相互的嘛， 对不对？ 你如果不想被别人吵，你首先不要吵别人， 没错， 嗯， 所以说有的人就说，您在设计家居的时候，比如说在哪个区域可能是您经常玩乐的区域， 嗯，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在这边玩， 嗯， 底下铺上地毯，然后再铺一层那个孩子的用的那种小软 垫， 嗯。 那个就非常非常有效果，而且说你在 嗯 规定他，你比如玩什么小推车啊，你就只能在这个区域玩啊，其他地方不能玩，这样其实也是给底下的邻居有一个好的环境。 对， 没错， 就算装修好了，孩子增加了一个孩子，你也是需要这个，也防止孩子的一个磕碰。 对 啊，对自己孩子也是保护嘛。 哎，那是所有的像地毯啊这种胶垫啊，它都有隔音的功效。 对，它因为是对物品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 嗯。那接下来呢，说完头上说完地下，我们就得说说四边的墙了。 嗯嗯嗯， 这可咋整啊、嗯、 这墙一般装好了的房子，你发现隔音特别差，就说明它这个不是非承重墙、 哦、 两边的这个墙体过薄，它造成了一个隔音差。而且现在很多的建筑开发商为了让你室内能大一点，它把隔墙都用的是那种石膏空体墙体，那个只有8到10公分，然后呢中间又是中空的， 呵 啊，中空的，这真是你要打个钉子真能打到对面家去， 真是 就是它就隔音特别的差， 恨不得敲一下全楼都跟着震。 对，你眼打对了、嗯、能吹出音调来，我觉得中空的嘛，正好 整个楼都响。 我试过那墙，我曾经打个钉子我想挂电视，突然我发现它是这种，根本不可能挂电视，它会掉下来的。 哦、嗯、那怎么办呢？ 水泥填住，把中间填死。但是我当时是填住了，是为了只是挂电视这两块。 嗯 啊，你入住了以后，你装修，你已经装修完了，你不能再水泥填住了。 对啊对啊， 你可以在房间内自己做一个隔音，粘一个隔音的墙面的粘，或者是说再做一层隔音的软包硬包。也会起到这个作用、 哦、做 这种对自己就是损失几公分的一个厚度墙面，但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嗯、是， 而且比较好实现。 哎，我听有的人说啊，说比如说你这边是正好跟邻居家隔着，那你就把你的卧室啊， 嗯， 格局变一变， 嗯， 你把和邻居紧贴的这面墙呢放上柜子， 嗯， 里面 柜子也吸引， 对，你放上衣服、嗯、自然不就是一种就是隔了嘛， 对， 对吧、 嗯？ 这衣服不是也有一个吸音的功能，这也是有效果的吧， 对对，这也是有效果的， 嗯。 好，说句实话，如果您已经装修完了，住进去了，可能也只能有这么多的改变了。 对，其实 重新 装。其实我还建议您做软包硬包，是可能是最省空间、最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好多时候咱们跟邻居隔的那面墙大多是床头。 哦，还真是，真是。所以在床头做软包，它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功能。 对，然后你还可以省一个买床头的钱。 还真是，这么一说，要做一个软包，换一个床。或者是扔一个床头，对不对？ 就是顶多浪费那空间，通过床头不又找回来了吗？ 说到软包，好久没接触过了。原来接触软包啊，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它可能易燃，对不对？第二个问题，不是很环保，它里边用的棉花还是什么的，总之 海绵， 不是特别好。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了。 其实我刚才也提的一个软包，一个硬包，硬包就是不放海绵的一种。它里面是也会用密度板啊、爆花板来做，然后直接把木板倒个45度角或什么的，直接包上布料或者是皮革，我外装饰成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燃这那个易燃的问题。但是木料其实也易燃，但它不倒，不像原先说我点一个点，哗的一面就全着了，这种它会燃烧相对慢点。 明白。 而且环保性会更好。 明白。 而且没有海绵，它就不会过于吸灰。原先做软包时间长，那面墙是最大的灰尘点。 那现在如果我家里边已经装修好了，我一旦做这些隔音的措施，可能就是一个小工程。 对， 一般的像装修工程队啊或者公司会接这种小工程吗？ 我建议你直接找个窗帘公司。 哦， 可以做软包，故意的，对，他做，因为他做好的是成品，一小块一小块的，后面是有粘扣的，直接到家里一粘就行了，特别简单，又没有灰尘。 好，这是您装修完的房子，已经住了，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可以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接下来咱们是一个毛坯房，恭喜您，您可能改动空间会更大一些， 对， 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没错， 都 有什么样的方法？艳红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还是从六个面开说。 好的， 门窗，那我窗能换多厚换多厚，就是双层的、三层的这种的真空的，窗框的材质，断桥铝、铝包木包铝啊。都可以，就是，但是它的那个铝材的厚度决定了你的隔音效果，还有是，就说我们家是马路边上特别的吵，那你建议就最好是三层中空，然后用断桥铝的框边，这是最基本配置，然后密封条一定要好，五金件一定要厚，然后这个是咱们的窗子了，门的话就是一定要买那种，不要买中空的门，现在很多防盗门它是中空的，它起不到隔音效果，它只是防火，然后一定要在购买时候要咨询厂家，然后密封性它会起到很大的效果。再就是墙面，墙面这块跟邻居之间呢，咱们因为是还没有装修嘛，那你就可以先打上龙骨，填充隔音棉或者填充那种隔音毡在里面，隔音毡会更薄一点。然后但是这填充的时候建议大家千万注意，不要用老式的那种岩棉来填充，因为岩棉就是有点像棉花，那个10块钱一大立方的那种，特别便宜。 但是易燃吧， 一个是易燃，再就是它飘散出来会让人容易那个敏感。就比如有鼻炎啊，有什么就没鼻炎，它经常的会飘散点小细毛毛出来，对身体也不好。特别咱们经常是床头部分做这个东西嘛，所以现在代替的就是用一些本板，就有点像泡沫板的那种东西，隔音板来代替它。 而且我看现在好像墙裙儿，有一段时间咱们还挺流行的。就是大概1米高的那种木质的也好， 那个墙全没有用，你除非做通顶的。 哦，对啊，对啊，现在我看好多还蛮愿意做那种挺高的，是吧？那是不是也是有这个？ 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密封性它不如这个你做上本板的这种隔音板的效果。但是做本板这种隔音板一定要注意它的缝隙，就是它每块板之间会有个缝隙的，那一块用绷带一定要绷好了，要不然从那缝隙还是会导音进来。 其实我觉得听现在就是说。我们聊到了跟任何就是隔音的这个东西有关的，其实就是加厚，就是加厚， 加厚密封。 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当然我不是除了找邻居去或者除了搬家，就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能做的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的嘉宾，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啊，是从听众当中问的好多问题当中选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是咱们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 没错啊， 比如说第一个隔音不好，是不是？ 嗯， 这个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大家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哦， 困惑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买了好多东西都觉得挺好看， 嗯， 后来发现吧，摆哪儿都觉得差点意思 啊。 还有好多比如说拍了好多照片啊，就看着人家那个照片墙啊， 嗯 啊，都倍儿好看， 嗯， 自己一摆，我的妈呀，看起来总想拜一拜的感觉。 这个有点夸张了。这个 就是反正怎么摆都不好看， 就是有点乱啊。 虽然有好多文章什么的都介绍你应该怎么摆应该怎么摆，但是总归你摆上去就是特别难看。 嗯， 还有画， 嗯， 有好多现在也喜欢收藏了， 对对对， 买一些比如说现在还不知名的一些画家的画， 嗯， 其实还挺便宜的，但是个人喜欢， 嗯， 可能也当投资啊什么的。 嗯， 摆在家里边吧，总觉得怪怪的， 跟这个房子不太搭调。 对，可能房子也不错，画也挺好，但摆上去就凸显不出来这画的品质了。 嗯， 所以接下来咱们要聊一聊，就是我弄了好多的这些装饰品。 嗯， 比如说我买的旅游纪念品也好啊， 嗯， 还有我买的这些绘画作品啊，包括我买的艺术品啊， 嗯， 包括我买的很多，比如说设计师设计的一些小的家居。 嗯， 比如我看了一把椅子，浩洋设计的。 嗯， 哎，不错， 在店里看着很好看， 但是就是没有艳红设计的好。我买艳红设计的这一把，买完之后摆到我们家，总觉得 还不如浩洋的那把， 还不如， 对呀，还是浩洋的那把更适合我们家。 嗯 啊，总这个可能我们家这个搂不住 ，hold 不住， 嗯， 这些问题是一个挺多的问题， 嗯， 挺大的问题， 嗯。 这是一位朋友，这是刘鑫问的，他说。刘鑫特别喜欢旅行， 嗯， 然后呢也喜欢买买买，所以家里边有不少漂亮的装饰品小玩意儿， 嗯， 想问问设计师这些东西的摆放有什么讲究吗？ 嗯， 我呢是稍微给它扩充点了， 嗯， 就扩充到画啊，扩充到我们的家居用品。 嗯嗯嗯， 来，那个咱先解决刘鑫的问题，比如说我有这些漂亮的小摆件， 嗯， 小手工艺品， 嗯， 我怎么办呢？又不想让他们这个束之高阁啊，我又想找个地儿把他们展示一下， 因为毕竟它有回忆，有故事在里面， 啊， 还是想跟大家展示出来。 嗯， 那不能说成不 来一个朋友，我回去搬一纸壳箱子里拽出两件东西，这我上非洲的， 对 的，那个是上欧洲买的，那就有点 low 了，太显摆的太明显。 嗯， 这个是这样，就是要总结自己每次去的地方购买这些物品的类型，或者你给自己一个规划，就是说我只收那几个类型的东西，这样的话展示会更容易。比如很简单，就是我一邻居他只收冰箱贴，他去一个国家就收一个冰箱贴、 是 啊、这就很简单啊，然后呢他又很容易成规模，展示出来也很漂亮，在他们家的大双开门冰箱上粘了 N 多，然后呢如果说你去买的这东西旅游点全有，我去云南也是他，去海南也是他，那咱就这东西就别买 了，就算 了 吧， 对对，就是一定要忍住。其实很多人是一个心情，一出去看别人都在买买买，自己忍不住也买买买，回来发现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这样啊、但很多东西又很有纪念性， 是， 就比如我刚才说，我从非洲背一个木雕回来，千辛万苦的，那东西真是看起来非常好，但把我们家为什么这么不搭呢？啊，那是因为你买之前你就没想好这东西能放在哪儿。 没错， 我只是为了买而买。所以家里一定要设计出来一个你喜欢购买物件的一个空间，给自己预留出来。然后博古架也好啊，或者什么展示柜也好啊，或空中我吊几根钢丝，我就为了搁几个隔板、我来不同时期我来展示我那每次出去。其实你很多东西可能到最后你想去跟大家聊的也就几件，就把他们展示出来， 对， 或者更换一下。 是，我觉得刚说的有一点就是展示柜，就其实可能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比如追求生活品质，在家里一般会有一个酒柜。啊，没事儿跟家里人哎，晚上喝点红酒啊，软化血管，而且能有助于睡眠。那其实我就觉得你可以把这酒柜上面不是放酒，或者下面放酒，上面那层专门就是放你的一些这个工艺品。就买回来这些旅游纪念品也挺好，就把它都放到一个柜子里边，这也你也好看。你比如带大家来NBA，比如这是我非洲的，哎，那是我们南美洲，咱们坐过一看，哎，都在这儿了，你就看看就知道了，就行。这样就挺好。 其实我不太赞成大家，如果房子不够大的话，我不建议展示酒。因为这个展示那个酒摆那儿就摆那儿了，它失去了酒的意义。 是， 酒不是用来喝的吗？ 对。 但你只要展示在那儿，就很贵的酒，比如说。有一天小胖上浩洋家了，哎，这酒不错，没喝过。浩洋想，我不能给你喝，忒贵。 对，我在想个什么理由呢？这个，哎，你这不开车来的吗？ 对啊，然后你说这又是没展示好，给自己这装进去了。 是啊， 所以我说酒柜咱就放能喝的酒。所以这一块呢还是摆摆咱们的旅游的工艺品吧。 你看艳红就是实在人。 是。 你去浩洋他们家一看，确实也有好酒的陈设啊。你看都是喝完的。 空 酒瓶子啊。 很安全。 哎呀，这是好酒啊，这是我几几年喝的。这是我几几年喝的啊，牛二也都摆着，是吧？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如果家里边不大，没有地方弄这种像浩洋说的这种展示柜的话，有几个空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利用起来的。比如说角，就是墙角，现在有很多卖那种隔板的，就是它就依据墙角来做的，有大有小，你不仅可以在上面放绿植，还可以放上你喜欢的，因为你带回来的终究有那么最喜欢的几件， 对， 您把最喜欢的几件给放在上面，特别省空间，而且呢看起来也觉得，哎，这个角落好像显得也就突然亮起来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沙发后边， 对， 一般咱们现在买沙发都还买那种坐深比较深的沙发，后边的那个其实它那个后靠背还蛮宽的哈，所以你后边其实它这个空间相对于来讲是浪费的， 可以加块隔板。 对啊，如果你要是说有这方面展示需求，就加一块隔板，您想放您的展示的小玩意儿也好，装饰品也好，都没问题，或者您在后边放点绿植，也非常漂亮， 没错， 是不是？ 但这块提醒大家一下，在前期装修最好把这些角落打成灯光，你那物品就会非常照眼了。 对， 这就为什么解决了咱们从店里拿的很漂亮到家里头就不出彩的问题。 对，这是不是就可以延续到咱下一个？比如说我买的画， 有的人买的画挂上去为什么不好看？ 环境光没凸显它。 我觉得真的就是光没打上 啊，就来一追光是吗？应该 对你去餐厅，现在好一点的餐厅，比如说咱们去那个乔福，乔福底下有那个倍儿贵一法餐，那个 Opera， 里边倍儿贵嘛，里边有几幅是毕加索的真迹， 真的呀， 真的， 我都没进去过呢。 二层，厕所旁边，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看他用非常之柔和的灯光打下去，既不让你觉得又特别炸眼，就是哇好璀璨，没有那种感觉，但你觉得这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你会禁不住的就在那儿站着，你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你就问说，哎，这是哦，这是毕加索的真迹，就在这儿放着呢。 哎呦喂，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拿下来啊，但是我那时候去，至少我去年去的时候就是挂在那儿的。 得，今天晚上爆满。 哎呦，去吧啊，反正人均有点高啊。牛排。 小胖，他太不地道，自己又偷吃好吃的， 发现了吗？这都兜不住他就。 下回你喝酒还是不能叫他。 工作，你说是不是？就是如果家里边咱们也有投资员， 灯光非常重要， 一定要打一个灯光下来。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其实，在后期装射灯的话，是不是也是比较方便吗？ 这个走线会有点， 因为它涉及到走线呀， 对，但现在还有一些太阳能灯和电池的电池纽扣的灯， 哦， 也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好的好的。说完了这个，接下来咱们就该说说其他的那些，除了画啊，还有什么呢？家具， 那就是一些家具，经常发现在展厅非常漂亮，放我们家不合适，怎么看怎么别扭。第一个问题，尺寸没把握好。 哦。 展厅一般都空间非常大，而且经常是居中摆放，哎，挺舒服，拿到你家靠墙了，这就是觉得局促了，角度不一样，看起来这空间这个物品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灯光，还是灯光上，再就是一些饰品，很多时候你买的这套家具的时候并没带它上面摆的那些小饰品，回来他就缺柴很多，就像一美女也穿上了晚礼服，但她没化妆， 是 去参加一个晚宴，你就觉得这个是差点意思的。 人家外边那些装饰柜也好啊，展品陈列，人家都是有讲究的，专门有设计师去设计的。 对呀，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都开始做软装设计了呢？ 哎呀，也是高端的才可以做这些啊，独特的审美品味。所以呢，有一个方法能够减少这方面的一些算是消耗吧，因为买完之后您放在那儿总觉得差点，那不就是一种消耗吗？就把它上面摆的东西全买了。 这是一种方法， 真的是一种方法。 但是有时候你会买的家会觉得过多，就是你家老像样板间和展厅，不像家。其实这块还是需要，其实真的我要传输大家一个理念，还是需要请设计师帮你设计一下，他会给你一个适当的一个比例搭配。而且咱们现在有个误区，当然这也是大环境造成的，没办法，就是你会发现你买的房子是最贵的，装修第二贵，然后呢家具第三贵，配饰是花最少的钱的，但其实这是反过来的。配饰是提升你的情趣和享受度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反而是花钱最少最廉价的，它怎么可能提升你的这种享受度呢？但咱现在把大钱都花在房子上了也没办法，只能一步步来，所以我只能说，那你少买点配饰，买点精的，买点好的，买点咱们点睛之笔的，提升能提升家具的你就买，说这差不多的，那就算了，就放弃一些。 这个观念得慢慢的转变，因为你看现在卖房的，人家不是说你们家有艳红设计的台灯，你房子就能升值了，哎，不是，你们家花了500万的装修，哇，好值啊！你会觉得加上房价，你多要了个100多万，哎呦，好值，等于400万我落下来了。现在真有这样的，就是在地砖啊什么，当然这些，尽您所能，能买能选好的，选您喜欢的没问题。 是， 但是艳红的意思呢，在您如果比如说没有这么多的方面的要求，而且您的装修预算是有限的情况下，其实可以现在调整一下比例。 对， 原来可能在硬装的比例上，您可能投入了70%甚至更多。现在可以调整，您先从半匹开始。 对，50%我觉得是够的。 对，在环保的基础上，我把那一半留给软装。这样的话，您会觉得我平时用到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 其实你享受的这种体感感受度会更好。 对。接下来说最后一个，就是照片儿。 就是照片啊，这个照片你们家会摆吗？ 不摆， 一张都没有啊。 嗯，我有个电子相册。 哦，就放那儿自己滚着那种。 对， 为啥呢？ 因为你摆哪张，你都会丧失其他的摆出来的机会， 哎呦， 而且也不好擦。 哦，但是有的人就挺喜欢晒一晒的。 嗯， 对， 就觉得 你家 有 点， 你看，你是怎么摆？你觉得好看吗？ 我专门是在网上订了一套，他那个整面墙，他都给你设计好了。 哦， 不同的框，你只要把照片放进去，按照他那个就是那个阵，你去摆。就是 那效果好吗？出来的 还行，挺好的， 是吗？ 还行， 哦， 就是。具体哪个在什么位置他都已经给你规划好了。 嗯，横的竖子间隔。 对对对对。 哦，那倒很方便。 嗯， 哦，就按人家那个走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定期的换一下照片，换一下芯儿。 嗯。 哦，哎呦，很有情趣。 那这浩洋是可以。我有点懒，因为我要插灰，然后又要更换，我觉得这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我就舍弃了。 也确实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你想那一面墙我们大概用了二三十张照片， 哦， 而且都是写那种不是像一寸照片那么小的， 是 都是大照片，所以呢，整面墙呢肯定就是二三十个这个相框嘛， 嗯， 你要擦的话，擦起来确实费点劲儿， 嗯，但是喜欢就还好，现在反正照你说网上就有， 嗯， 也很方便了， 是是是， 嗯，好的，今天聊了很多，聊了都是大家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啊，一方面呢是怎么装扮我们家，让我们家更加的漂亮，用软装的方式啊，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让我们的家怎么能够更安静，也有一些方式您可以去采纳的啊。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呢，其实我们要留给马上要即将上演的一个非常好的演出，真的我们要说一说，因为就坐在我旁边的这是我们的男一号，哎，来跟我们说说这周 来的猝不及防啊！ 这周六就开始上演了。 这周六是 你今儿怎么还能上节目呢？ 那节目第一位啊！ 明天好像还得来， 明天来，必须来。 啊，现在排练的怎么样？ 排练的基本上已经开始走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合成了。 哦， 对，跟灯光、跟这个服装、什么道具都是最后的合成了，已经在。 嗯，反正我浩洋跟我的这个传达他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在。一群非常专业的话剧演员的培训之下， 对， 用尽他们现在所有的能力， 嗯， 去呈现这么一场非常好的演出， 是，嗯，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颜值担当啊，我们的浩洋， 做个广告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宣武门地铁站一口出来的这个繁星戏剧村， 嗯，都什么时候有啊？ 这周六啊，下周的二三四五六都有。 哦哟，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艳红。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